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只有2度，明天早间出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仍然是晴好的天气，空气质量以及大气透明度都不错，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我们来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7度。提醒大家，明天早间出行一定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来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的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北沙滩进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大山子到北高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进出京双方向，京开高速三榕桥到双云桥的进京方向，马家楼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呢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总是犯困想睡觉，浑身没劲儿，懒得动，手脚冰凉，特别怕冷。如果您最近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别简单的以为是天冷了闹的，或是盲目的认为只是亚健康而已，它很可能隐藏着甲状腺问题。如何保护好你的甲状腺？甲状腺功能异常都有什么表现？它又是怎么引起的？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海令给您说说护好身体发动机。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 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海玲。您好陈主任。 大家好，我是陈海玲，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的呀，刚才那个话题说了护好身体的发动机，但是一说到发动机的时候呢，我们想到的可能都是我们的心脏。 嗯，是、啊、 但是今天咱们指的这个发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甲状腺。 嗯，怎么就是以前都会觉得嘛，发动机像心脏它的那个工作哈，跟我们这个发动机很像，跟这个汽车里面的发动机很像，什么时候这个甲状腺成了我们身体的发动机了呢？ 嗯，是这样的，身体里有很多脏器，它实际上呢都在大脑的调控下进行一个功能的一个运作。 嗯， 那么实际上甲状腺呢，它释放的一种甲状腺激素，就是我们这种信号系统，它相当于把我们的身体器官进行了一个整合，所以呢它 实际上更主要的主管着我们机体的一个代谢的一个状态，这种兴奋的状态以及这种代谢啊散热啊都是由它影响的，所以它成了我们一个发动机。 哦，就是它有点发号指令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了。 是的是的， 就是这么看来它和我们的这个大脑发挥的这个功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是 的， 是的。 哦，好嘞，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它的这个别名呢叫甲状腺哈。临床上特别常见的甲状腺疾病有哪些？ 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有甲状腺功能亢进，俗称甲亢。另外一种呢就是截然相反的甲状腺功能减低，又称甲减。然后呢，它可能由不同的原因引起，身体里有一些抗体的存在啊引起。另外呢，我们甲状腺，比如说我们有个感冒啊、发烧啊，也有可能有一些炎症会引起我们甲状腺的炎症，也是有可能的。 甲状腺炎， 对。 哦，所以我们最常听说的甲亢、甲减、甲状腺炎哈，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和这个甲状腺有关系的，和我们人体的这个内分泌系统有关系的这一系列的疾病。 是的。 那今天大家关于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关于甲状腺的问题哈，您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北京积水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海玲正在健康加油站节目做客，欢迎大家。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10-6515-0822 6515-0833，您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当然了还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回应我们的有奖互动问题发送答案。那接下来我要出今天上半段我们的互动问题了。刚才呢贾主任说了甲状腺疾病最常见的甲亢、甲减，那我们上半段的题目呢和甲减有关系，您请听好题。甲减服药调整到正常了，这个时候就停药是可以的，这是真的吗？甲减服药调整到正常值就可以停药了，这是真的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实用健康小礼物。上半段的题目，甲减的朋友服药调到正常值就可以停药了，这是真的吗？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想要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网友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近日警方破获了一个特大保健品诈骗犯罪集团，那么缴获赃款3000多万元。据了解，这个诈骗集团呢自称是一家爱心机构，以免费旅游的名义把老年人带到一处所谓的养生基地，参加健康讲座，接受所谓的防癌免费体检和专家免费义诊，最终诱骗老年人购买数万元的保健品。在此呢，健康加油站要提醒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哈，在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同时，大家自己要增强防骗意识。一些不良商家呢，会以所谓的专家讲座、名医义诊、科技产品、患者现身说法、免费体验、庆典让利等方式，有的甚至打着虚构的国家机构或者是国际机构的名义来进行推销，往往销售的都是一些劣质药品、虚夸功效的保健食品，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前不久，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2018年酒精与健康全球状况报告，介绍了世界各地酒精消费和酒精导致的疾病负担情况。那么这份报告当中啊，中国被点名批评了，成了反面教材。因为在全球范围内饮酒普遍下降的大趋势下，中国不降反升。很多人呢轻描淡写的说，烂醉之后除了头疼胃疼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不碍大事。但是其实啊，除了急性酒精中毒以外，酒精损伤肝脏是一个慢性过程，它是按照酒精性脂肪肝、 到酒精性肝炎，再到酒精性肝硬化的三部曲，井井有条地向您开战的。那么酒精性肝病呢，早期常常没有临床症状，容易被忽略，当出现恶心、呕吐、黄疸等表现时，常常显示已经有比较重的肝损伤了，所以是时候放下您手中的酒杯了。最后呢，再给大伙儿推荐几处锻炼身体、遛弯赏美景的好去处。眼下北京进入了秋游赏景的最佳时段，如果您想看这个银杏金黄，可以去天坛公园、中山公园、陶然亭公园、植物园。如果想赏枫叶橘黄，可以去颐和园、植物园、景山公园。如果想观多彩红黄，可以去这个颐和园还有园博馆的室外展区玉渊潭公园。为了您的健康，赶紧出去活动活动，在大自然当中放飞您的心情。 总是犯困想睡觉，浑身没劲儿，懒得动，手脚冰凉，特别怕冷。如果您最近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别简单的以为是天冷了闹的，或是盲目的认为只是亚健康而已，它很可能隐藏着甲状腺问题。如何保护好你的甲状腺？甲状腺功能异常都有什么表现？它又是怎么引起的？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海令给您说说护好身体发动机。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北京积水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海玲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身体的发动机甲状腺。您关于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上半段的题目是甲减的朋友服药调到正常值就可以停药了，这是真的吗？好，说到这个甲状腺的疾病哈，如果说我们的甲状腺它生病了，这会儿我可能还不知道呢哈，它不能够正常工作，我们人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早期的症状吗？ 因为甲亢来说呢，它主要取决于甲状腺激素的水平是否正常。那不正常的人呢，往往是有升高的，有降低的。因为甲状腺它是分泌这种甲状腺激素嘛，升高的时候就是甲亢，那它可能会出现一个特别怕热、爱出汗、脾气特别的急躁、心慌，手抖，然后呢胃肠道蠕动都非常快，所以有的人排便次数增多、腹泻都是有的。女性呢还出现月经紊乱都是可以的。另外呢严重影响睡眠，多梦爱醒都是常见的甲亢的症状。那甲减则正相反， 就是如果说甲亢它是属于脾气急， 是的 啊，爱发火，干什么东西呢就感觉我们的身体的各种机能都在快进当中。 没错， 甲减就是一切是放慢了，是吗？ 是的，对什么都没兴趣，然后爱困没精神，爱睡觉，然后怕冷，就是这样的。 我们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就感觉这个时候好像犯困想睡觉呀，浑身就是哎呀觉得懒得动，不太有劲儿，没什么精神，甚至手脚冰凉嘛。这阵子屋里实在是比较冷哈，还没供暖呢。就这些症状您刚才提到了跟甲减相关。 很类似，对。 可是好像我们很多人也都有，刚才我一对我说哎呦这些症状这两天我好像都有。 是的，我们其实甲减的时候它有一个特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觉得累哈，实际上是我们一天的生活节奏非常快，本身也是工作很忙，他觉得累，这其实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甲减的患者呢，往往你看他一天什么事儿都没干，但他也累得不行，甚至就觉得这床都起不来，就愿意躺着睡觉，而且还出现身体容易长胖、肿，就是非常的明显。 我以前看到说甲亢的人呢是属于偏瘦的，然后甲减的话呢就是开始长胖了。 对对，非常容易胖。 有没有您的患者来跟您说，大夫我最近多长时间我一下长了多少斤，有这样的吗？ 有这样的。另外他就是代谢慢嘛，体内的血脂也非常容易高，所以有很多人一查体血脂高了，一看 是由于那个甲状腺功能不好引起的， 甲减了。 对， 哦，所以其实平时我们也经常说的人体的那种亚健康的状态哈，现在尤其在这个大城市里边，很多的这个年轻的白领什么的，你说十个里边有九个，我觉得都不为过哈。 是 啊，那刚才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怎么样和这个亚健康的情况能区分一下吗？ 嗯，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说你看你是否处于劳累的状态，而出现这些症状。如果是劳累的状态呢，那你可能恢复休息一段时间，可能这症状就没有了。但甲减是不一样的，你怎么去休息，它都恢复不过来，而且觉得越来越重。 哦，它是持续的， 是的， 有加重的这样的倾向。 是的， 而且你想说，我这会儿乏了，周末趁着这个周末两天，我也不出去玩了，我在家睡一睡，休息休息。到了周一的时候，你觉得哎，精神头上来了，这种呢通常是亚健康啊， 是的， 说明我们身体累着了。但是如果这个状况是一直持续还有加重的情况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去看看医生，挂个内分泌科的号了。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现在人家就是也想问一问哈，通常这个内分泌出现问题的，这个跟年龄段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嗯，它其实呢，现在这个甲状腺的疾病确实容易出现在青中年的，而且尤其是女性。青中年这个年龄段比较高发，而且女性， 青中年女性这一般，比如说从20多岁， 对， 到40多岁， 对，这都是很容易高发。但是呢，也不除外老年患者，比如说小孩或者老年患者，两边也有，但相对来说青中年更少一些，就是比青中年要少， 就是青中年的患者人数更多。 对对对， 然后呢，更青睐女性 啊。是的 啊，以前我好像看到一个数字，说是在刚才您提到的青中年的这个年龄段，男女比例好像1:7还是1:8， 哎，差不多是这样的。 他怎么这么赖上我们女性朋友呢？ 因为这个甲状腺疾病也是跟我们的情绪特别相关的一个疾病，就女性呢，相对男性来说一般更容易情绪化一些，所以这个涉及到情绪的疾病确实是女性高发。 就是说甲状腺疾病的一发，它和我们的情绪之间关系很密切。 是的， 比如说忧思忧虑啦，经常是容易发脾气型的呢，还是容易生闷气憋着的那种呢？ 都有关系，只要是这种负面的不良的情绪，都是容易造成甲状腺疾病的一个加重或者是发生的。 就是节目一开始您就说了，我们这个甲状腺呀，它有的时候是和我们大脑发信号之间是相互配合着， 对， 这个来的。 对， 所以呢，你像我们一种发脾气这种，它也是一个大脑信号的反射。 是的， 所以它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甲状腺的功能，是吗？ 是的，是的。 所以女性朋友，咱们得把这个败事哈搬回来。那要怎么做呢？避免自己患上甲状腺疾病，得先得调适好我们的情绪。您得先知道一条，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哈，它真的不仅仅是我们发个火就过去了那么简单。 是的， 您的甲状腺正在因此受着伤害。 没错， 除了情绪还有什么因素会伤害到我们的甲状腺？ 因为甲状腺疾病呢，往往也跟遗传相关，所以它很多人都是有一个家族史。 哦， 嗯，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家族里面，这个抗体它就一直遗传下来，可能到了这一代呢，它也带有这抗体。但是呢，平时的工作压力啊，这种吃的东西含碘比较丰富啊，或者它如果是在那种山区含碘特别少，它也容易造成甲状腺疾病，这就跟饮食啊、情绪啊、跟这种生活方式、压力，甚至有的时候呢，比如一些甲状腺结节，它也跟接受到这放射性物质都有关系。 哦，所以甲状腺，我感觉它是一个特别重要又特别敏感和脆弱的这样的一个器官。 确实是这样的。 嗯，长得呢挺好看的，像个小蝴蝶似的。 没错， 我们说哈， 是的 啊，在这个位置上。但是你看看，一方面遗传因素对他影响挺大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说人嘛，这个情绪情志在我们真是相伴一生，但是它的细微的一点变化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甲状腺哈。我们发现是30多岁开始，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啊、同事啊，去做个什么这个颈部的一些超声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发现一些甲状腺的问题。 是的，发病率非常高现在。 就是常见的什么甲状腺的叫什么囊肿、甲状腺的结节。 结节，对，特别常见。 这些问题多不多？大不大？我就想问后果怎么样。 其实囊肿呢，它是一个良性病变，这个如果是出现就是非常明确的是囊肿，倒是问题不大。但是我们如果有甲状腺结节，因为甲状腺结节来说，虽然大部分甚至说绝大部分是良性的，但它有 一定的比例很小，是确实是也有恶性。如果呢发现了结节，您不重视它，就随之去，这样几年以后有可能就会酿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是良性结节，几年的时间后它会转为恶性吗？ 一般良性结节呢，它有的时候只不过说它的表现来说，我们在它很小的时候没有发现它是恶性的。 哦。 但是过了几年，它越长越大，可能这个恶性的，如果你做 B 超，可能就会发现它是个恶性的东西。 就是其实原本它就不是一个好的家伙。 对对对， 只是说那会儿它小，或者是藏得比较深哈。 是是是。 没被发 现 而已。 对对对。 好嘞，所以你看看，这就是提醒我们哈，现在有一些单位的这个体检项目里面，哎，对我们的甲状腺已经开始关注了。那如果是甲状腺囊肿啊这样的一个字眼的话，这个您刚才说了不用太在意，但是它那个要不要分一下大小什么的？ 它一般囊性结节呢，它就会是一个很薄的一个壁，然后也很完整，然后里面呢是一个水的一样一个东西， 像小水泡一样。 对对对，它如果长得太大了，可能会破。就是水破了出来，它会疼，但这是个良性东西，不用太紧张。 好，这个是如果是囊肿的话哈，不用太紧张。但如果是结节的话，那有可能您那体检报告上就建议您去什么复诊一下了。 对，我们一般来说呢，根据他当时的一些 B 超的表现，会建议患者，比如说3个月、6个月，一定要去复查这个 B 超，对照原来的情况呢，看他有没有一些进展。如果进展比较快，变化比较大，那可能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结节，就要进一步去处理它了。 对，咱们就得做进一步的这样的检查。所以这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伙，体检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筛查。 是的， 通常我们也开玩笑的说，这普通体检里边如果都发现的问题哈，一般的都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大问题了。那么在这里边体检报告上建议您随诊的复诊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尤其写的是复诊的项目，您最好抓紧时间咱们去医院的对应科室先检查一下，该拍片子的，该抽血化验的， 是的， 该做影像学检查的哈，起码这个时候呢先初步排查一下。那至于您的情况，咱专科医生告诉您多长时间再来复诊，那就是后续的问题了。 对， 说到这个检查项目啊，我们发现有一些呢这个要抽血检查的啊，一般抽血检查的，他查的都是我们的什么呢？我听说叫什么甲状腺功能。 对，其实甲状腺的检查相对来说简单，最初的检查一般就两项，一个是抽血，他一般查甲功5项。加一个一般体检就只有这个检查，可能还到不了5项，有的是3项，有的是1项，只是一个初步提示甲状腺功能怎么样。但是如果万一有问题到专科去的话，我们一般要查一个甲功5项，另外加3个抗体，还有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彩超。 哦，其实说检查的项目还挺少的。 就这两个。 对，就这两个。一个是一个彩超，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抽管血哈。 对对对。 好，就是说检查项目没有那么的复杂。但是一旦我们说通过这个检查的项目，在这个抽血化验之前，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像这个查甲功的话。 查甲功的话，其实一般来说呢，甲功受饮食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是喝了一些咖啡啊，说特殊的物质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如果你同时抽其他的项目，我们还建议比如体检的时候，那就空腹过去抽血，那肯定什么都不影响， 这是最好的。 对对对。但如果你单纯查甲功或者是加它的抗体的话，其实影响并不是那么特别大。 哦，就是查甲功的这个甲状腺，甭管是3项还是5项的这个抽血检查呢，是可以不用空腹的。 是的。 但是呢，像什么咖啡啊，就是包括我们说像含碘的一些食物，你知道我昨天刚吃了好多的海带呀、海产品呀。 对对对，那些绝对是要避免，因为碘对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影响比较大。 那是不是咱可以稍微严格点？最近3天，咱这类饮食先不要有。 对对对，特别严格的话，我们这个含碘的饮食特别丰富的这种饮食，一定要避免至少3天。 这个我就可以举一个我身边好朋友的例子哈，这个不拿体检的那个事儿当回事儿，然后这头一天晚上大吃大喝，就是几点钟，反正没事儿，明天去检查吧。这一检查，真的没想到，真的就是那一顿饭，对于他第二天的那个检查报告的好多数值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再一看到报告，傻眼了。这可怎么办呀？当时这个心里边就全都揪起来了，马上去做。我当时他是 三项还是几项的那个检查，嗯嗯，好几个科都出问题了。等到这一回三天饮食特清淡啊，按点睡觉，按点起床，然后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正常了。我们说该，这不就是不听话哈？太小看我们检查之前应该注意的那些事项了，因为他的这个您的这个我们说不规范的行为，的的确确会影响到您的这个检查报告的值。 是的。 你说这个值一旦出现异常了，你查是不查？这个心总是要揪着的哈，没问题，这肯定是这个好事儿。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伙儿，咱避免二便式。所以在每一次我们去做任何的体检呀，或者是检查之前哈，那么该注意的一些事项，有一些我们上网可以查一下。有医生朋友的话，你可以提前问一下。 对 啊，或者说像我们的节目每天都有直播哈，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您咨询一下，都可以得到这个准确的答复。 是的，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它的名字叫甲状腺。关于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随时来和专家互动和交流，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我们的题目是患上甲减的朋友，医生会给您开药哈，服药调整到正常，咱们就可以停药了，这是真的吗？那接下来我们有请陈海玲陈主任给我们公布正确答案。 这个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您一定不能停药。 我觉得好像调到正常值了，那就停了呗，不行是吗？ 对，因为甲减比较特殊，大多数呢现在是由我们一些体内存在一些抗体，它破坏了我们的甲状腺引起来的，而且我们的甲状腺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代偿能力。那么在代偿失代偿之前，那么甲状腺可能能维持到正常，但一旦不行了，那么我们这个就是每天它分泌的激素量都是少的，所以我们给您吃上这个抗甲就这个甲状腺治疗甲减的药以后，调到这个合适的量，那么就相当于你自己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加上我们给你配合的这个药物，是能完完全全把你的这个甲状腺功能能恢复到正常。但你一旦停药，那你的激素量那就又不够了，所以不能停药。 那也就是一旦患上甲减的话，能意味着终身服药了吗？ 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终身服药的。 终身服药的，好的。那么也就是甲减的朋友，咱服药调整到正常值之后，也千万不要盲目停药。如果您有这个想法，咨询我们的专业医生，咱们再看后面怎么办哈。好，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健康加油站》节目。一会儿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总是犯困想睡觉，浑身没劲儿，懒得动，手脚冰凉，特别怕冷。如果您最近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别简单的以为是天冷了闹的，或是盲目的认为只是亚健康而已，它很可能隐藏着甲状腺问题。如何保护好你的甲状腺？甲状腺功能异常都有什么表现？它又是怎么引起的？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海令给您说说护好身体发动机。 我们的背包已装满晴朗，出发去山顶晒月光，春天的列车就快要过站，你能不能快一点点赶上？白色的鸽子。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海玲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甲状腺啊。那么关于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呢，各位朋友、各位网友和听众，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也可以通过这个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来回答我们的有奖互动问题。上面判断我们的题目是甲减服药调到正常状态就可以停药了，这是真的吗？正确答案是这不是真的啊！甲减的朋友服药调到了这个正常值之后，也记得千万不要盲目停药。因为刚才呢，主任也说了哈，相当一部分的人可能是需要终身来服药的。 是的， 当您有停药想法的时候，最好来咨询一下我们的专业医生。我觉得经常听我们节目的网友哈，太棒了！今天上半段参与这个互动问题的所有的朋友都答对了哈，那我们要从中来挑选一位。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傲视轻松，恭喜您率先发来了您的这个正确答案。二位好，回答是不可以盲目停药。好，我们请这位网友傲视轻松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包括您的电话地址，那么稍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没有答对的听友我们也不要着急哈，因为马上我就要出下半段的这个互动问题了，请听题。刚刚呢，陈主任是跟我们说了，在这个甲状腺的检测方面手段呢挺少的，不麻烦，咱们就两种哈。那么第一种是通过抽血化验来测这个甲状腺功能，还有第二种呢是做一个甲状腺的彩超。 对， 那您请听好，我们下半段的题目是抽血测甲状腺功能显示正常，表明甲状腺一定就没问题吗？抽血检测甲状腺功能显示正常，表明我们的甲状腺一定没问题吗？好，把您的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答对的听友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实用健康小礼物，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今天的问题特别多，来陈主任咱们俩快问快答啊。 好， 看看网友苏卫东的提问，他说这个病和糖尿病很像啊，他们之间会有什么关联吗？ 二者完全没有关联，但都是常见病，容易合并存在。 就是看这俩病挂的号都是内分泌科。 对，对， 我们可以这么的来理解哈。好，第二个问题，郝丽问的，想问甲状腺结节需要做手术吗？超过多大就要做手术？这甲状腺功能正常，结节需不需要关注？ 一般只有恶性的结节或者良性结节长得特别大，它对后面的气管产生压迫症状，有憋气了或压迫食道产生吞咽困难的情况下是需要做手术的，良性结节比较小的结节是不用做的。 那个是要定期观察吗？ 是要定期观察的，确定这个是一个良性的结节。那么至于多大需要做手术，并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界定，因为如果即使很小的结节它是恶性的，那也是需要做手术的。 或者说有可能它真的没有达到比如说5公分呀，或者是几公分，可是它长的那个位置偏巧它就压迫了。 对， 压迫我们的食道了，压迫我们的气管了哈， 是 真的有在那种位置上长的。 对，因为它长在脖子前面这个地方，甲状腺1公分以上的结节都算比较大的了。 对，它可能都会有那种压迫感，您吃东西啊或者日常生活中吞咽会有不舒服。 是的， 那这就部分大小你也需要把它给切掉了哈。 对，所以这结节一定是需要关注的。 比如说多长时间 咱们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检测它一下比较合适？ 如果是结节的话呢，最好的方案还是做甲状腺的 B 超。B 超呢会有一个很多的提示，包括它的血流呀，它是否有钙化呀，它的边界是否好，有没有淋巴结的肿大，都给医生一个很好的提示，有助于判断良恶性。如果确实是恶性，可能进一步还要提示他做一个细针或粗针的穿刺，来进一步取病理判断良恶性。 好嘞，一般就是已经发现有结节了，咱定时去监测，半年一年多长时间一次合适？ 一般比较就是很好的一个结节呢，有可能让它半年到一年复查就可以。但是如果这个结节非常接近一个恶性结节的 可 能，高度怀疑的话，有可能三个月就让患者去复查了。 好嘞，再来看美妈的提问，她想问，她说她是甲减病人，甲功都正常，但是两个抗体呢比正常值高出了三四倍，现在服用着优甲乐西酵母，她想问问专家，这个西酵母可以长期服用吗？两个抗体高，通过服药可以降到正常值吗？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就是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 是这样的，就是他是后面说哈，他是因为桥本甲状炎，他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两个抗体高，他是造成桥本甲状炎。那么桥本甲状炎是我们诸多的甲减的原因里面的最常见的一种，就是因为抗体高了，是桥本甲状炎引起的甲减。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吃药就会是用优甲乐，他是弥补这个结局，我甲减了，我要用优甲乐把我这个甲减的这个功能给提到正常。那么西酵母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含硒的制剂，它的服用是有可能把我们的两个抗体降下来的，所以这两个药用的是挺好的。一般来说西酵母呢，我们也不是说长期吃，如果您对这个药物敏感的话，可能三个月六个月就能看到这个抗体的是明显下降，甚至能够转到正常。但也有一些患者，比如说因为他如果他想让患者这个抗体正常，实际上也要我们休息好，避免劳累，避免生气，情绪这些都要控制好，还要避免吃含碘的东西。如果他注意的不好，那么即使吃了这个药，抗体可能也降的不多，比如吃了半年就降了几个十几个，那么那他这个也就不用吃了，可能再吃他也降不下来。 就是明白了，就是有一些呢，他是对这个药特别敏感的。 是的， 其实呢，您就是更得是我们说吃着，然后呢来调控你这个值，但是反而是因为各种的作息也好，情绪也好，饮食也好，他已经发现这个药对您来说作用不大，其实您是可以不用再服它的了，是吗？ 是的，因为这些因素都是加重我们这个病的。我这边用着药给您把这个抗体往下降，那边你该注意的因素都不注意，那么也是降不下来的。 所以咱们来提醒一下像美妈哈，这是我们的老听友了，一方面调整好您的情志，别生气， 是， 比如压力别太大哈，完了呢注意好休息。 对， 像饮食当中它是属于甲减，甲减的话呢，是不是含碘的东西可以多吃呢？ 是这样，这是很常见的一个患者爱问的一个问题。就我们原来认为甲减是因为含碘的东西吃的太少了引起来。那个实际上呢，是在我们很久远的一些年代，一些住在山区，交通也不方便，平时也很少能吃到海产品。另外呢，它本身处于高山地区呢，本身的含碘量也特别少，水里什么食物里都含碘非常少。那种是由于碘减少引起来的，但实际上碘它过量了也一样会造成甲亢、甲减这些病。所以，但对于北京这个城市来说，我们不是缺碘地区，我们的水里面含碘都很丰富。另外，现在经济条件好，大家吃海产品也都非常多。现在呢，有的盐里面它也是含碘的，这样总体来说碘的含量是不缺的， 其实不缺的， 都是由于碘过多引起。所以有甲亢、甲减，我们往往是让它限制碘的摄入。 就是以前我们总觉得甲减是由于碘摄入不够，但是现在看来这是错误的啊，盐这个碘的摄入不够和甲减之间不是划等号的哈。 是的， 首先大家要意识到这一点。另外呢，患上这个甲减也好、甲亢也好的朋友，他们关于这个碘的摄入是要严格控制了。 对对对，这里说一点，除非他怀孕。怀孕阶段特殊，因为碘对胎儿非常重要，所以怀孕的人除外。 就是这么说吧，如果是怀孕期间您的这个甲减的朋友，您的用药也好，饮食也好， 提前一定要请专业的医生帮咱把好关。 是的 啊，多了少了对您不成，但是其实肚子里还有一个呢哈， 是 他的这个需求也是很中意的，这个二者搞平衡了，哎，咱们才能好。 是， 嗯，携手医生提问，他说甲减病人如果服用优甲乐过量，会不会就转成了甲亢呢？ 那一定会的，优甲乐过量了就直接成药物性甲亢了，会的 啊。就是哎，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哈，就是甲减和甲亢，我们说当我们的这个甲状腺分泌激素的这个值是平衡的， 嗯， 那我们是健康人群， 对对对， 多了少了那么就是甲减和甲亢了。 是， 甲减和甲亢它还会相互转化吗？ 嗯，是这样的，如果是吃药物，那是药物引起来的，那一定会的。你吃抗甲药物有可能吃到甲减，你吃优甲乐有可能吃成甲亢，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一定要吃上药以后要去监测，让这个内分泌科医生给您把关，您这个量要不要调整。但是如果我们身体里呢，因为它也会产生一些抗体，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抗体叫 TRAB 这个抗体。那么这个抗体呢，它实际上是分两种，里面很细的区分，一个是刺激性的，一个是抑制性的抗体。那么刺激性的占优它就会变成甲亢，然后抑制性的占优就会变成甲减。所以有特别少的一种病人，他会甲亢甲减自己来回变，自己在那波动，也有这种情况，但非常少见。 所以这又回到我们说了，甲状腺它太敏感了。 是的， 这个敏感，然后呢情绪万变的这个小家伙哈，真的就是容易给我们人体带来大麻烦。 是的，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甭管是甲减的朋友还是甲亢的朋友，您在服药来调控您的这个激素量的过程当中一定得谨慎。哎，这个谨慎我得问一下主任，就是以前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哈，他说他的那个甲状腺对于那个药量啊就超级敏感性的，刚开始什么二分之一片不成，四分之一片哎也不行，什么四分之三片就各种，我当时都说那么点个小药粒儿，你不会最后分成八份吧？真的就是有，就是对于那个药的那个量要求那么严格 的。是 的， 真的是那么严，就这四分之一和加上减上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四分之一隔日服用，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你那个周一到周五吃半片，然后周六周日加个四分之一片，都有这种情况。 哇塞，我觉得这个就跟那个精准用药哈，不仅是用对药，您的那个连那个小剂量，这就是分我们的疾病了哈。 对对对， 就是由此看来，甲状腺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它对于那个药的剂量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如果您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多长时间，咱们最好到医院去监测一下那个值的变化呢？ 是这样的，甲状腺呢，你如果刚刚调整过剂量，那么你应该是3周到4周左右再去医院复查，它就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平衡，能反映出你新调整的这个剂量是否合适。 哦， 但是对于已经比如说甲减，它已经调得非常合适了，这种情况呢，因为我们的季节是影响这个甲状腺的这个需要量的这个激素，那么我们对这种调好的人，我们建议他一年至少查两次，天气最热和天气最冷的季节要查一下。 就是如果是在调整用药量的过程当中，咱3到4周去查一下，看看您调完的这个值合适不合适。那么对于调完的值没有问题的朋友，您的冬季和夏季在这个变换的那个时候，最冷和最热的时候哈，这一年起码也得去两次。 甲减和甲亢还不完全一样，因为甲减的这个药就是我们自身分泌的这种激素，它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它的调整是相对来说简单，调好了以后一年查这个两次最冷和最热天去查就行。但是甲亢的药物不一样，它副作用非常非常之大，对肝细胞对白细胞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你如果吃上一个剂量现在合适了，不见得你未来的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之后还能合适，那个要检测通常比较严格。像甲亢的话，我们一般尤其是初治期，基本上一个月一定要去查一次。 甲亢朋友，您用药一个月就得去监测一下那个药量合适与否， 对， 因为它的那个受药的影响变化特别大。 对对对， 哎呀，真是，所以我就有的时候又明白有一些这个患者朋友了哈。就是感觉这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儿，但没办法， 是的， 生病了吗？我们必须要以这个积极的和这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生命这件事儿，积极对抗。因为只要我们把这个值调整到合适的水平，那起码我们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健康的人，对吗？ 对对对， 来看看王阿姨的提问，打来电话咨询的，81岁，体检发现有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大， 他说可不可以不管他啊？请大夫给我们点建议。 这个一定不能不管。首先有结节，结节嘛，就前面也说了，有良性有恶性。如果是个不好的结节，您要不管它，那过几年可能就酿成大祸了，因为它是恶性的嘛，也这转移那转移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要是一个良性结节呢，我去复查，查完以后确定是没事的，我一年每一年复查，那么也可能后面更隔的时间长一点复查，它都没有什么在长大，没有太多变化，那倒是问题不大了。 就是、 甲状腺肿大呢、肿大往往是它有一些可能是存在一些抗体或甲状腺功能有变化，这种一定要接着去查，把甲状腺的功能和抗体查一下。 哎呦，那也就是说王阿姨她的这种情况，结节也好，甲状腺肿大也好，都应该在咱们内分泌科起码先去查一下再说。 是的 啊，看看这个情况严重与否。其实我有点明白她那个意思，就觉得自己都八十多岁了。您给点这个建议吧。有的人就觉得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就是发现它好还是不好的，又能怎么样呢？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其实呢，我就建议您还是直接去内分泌科把这个抽血和 B 超完善一下。如果没问题，当时医生就能够告诉您以后比如说可以不查了，或者多长时间再查一次，其实也不是非常麻烦。 对， 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您不管它，比如说抗体高不管它，它慢慢可能一直会在破坏您的甲状腺功能。 所以王阿姨刚才我们也说了，甲状腺检查哈，相对来说检查项目它不算多， 是 啊，咱去查一下吧。再来看看网易网友的提问，他说的是甲亢不正常会引起脑梗吗？这个说法可能不太准确哈。 我理解就是甲亢会不会引起脑梗。实际上呢，甲亢呢它也是一个对身体的代谢影响很大的一个病。那么很多患者呢有甲亢的时候，他会血压会出现高，然后呢会造成压差比较大，那么也会影响到心脏，造成甲亢性的心脏病。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比如说高血压它本身就是可以造成脑梗的。所以这个它没有一个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拐来拐去它是会影响的。另外如果不是甲亢是甲减的话，甲减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血脂代谢，有很多人就是代谢率不行，甲减所以代谢率低，那么血脂非常高，那么血脂高了动脉硬化也会造成脑梗这些问题。 所以说甲亢甲减它这个间接都会可能会引起这个脑梗的出现，这是有可能的。 是的， 毕竟嘛，我们这身体的各个部位哈，它都是相互关联的，构成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脏器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么重要的一个身体的发动机甲状腺这样的一个器官，它出现任何的异常的话，那对我们的身体任何部位，像刚才我们说都能联系到一块儿去， 是的， 都会引起一些异常的情况哈。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听友和网友的提问，抓紧时间回应一下。携手医生他想问问专家，如果是甲状腺结节的患者，还可以吃紫菜呀、海带呀这样的一些富含碘的食物吗？ 建议不要吃。 就 这个吃完以后，这尤其是海里的产品都含碘非常丰富，这是加重甲状腺的甲亢也好、甲减也好、甲状腺结节也好，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其实以前呀，就是我个人的理解，总是觉得我们从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成分，再怎么样的一，食物当中本身含有的足够安全，二好像一般含的量也没那么的大。但是今天做完了这期节目之后呢，我就意识到甲状腺它有一个特点，特别的敏感。 是的是的， 它这个敏感性，那有可能我们说紫菜、海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海产品哈，里面含有的那样的一些碘的这样的成分，对它来说没准就是一个致命性的影响和打击哈，所以就不能吃了。不能吃了，除了像他刚才说到的海带和紫菜，还有哪些？像海的鱼啊、贝类啊， 海里的东西尽量都不要吃。海里来源的，像有的人爱吃点海参呐、什么的 啊， 海虾、海鱼都不可以，就海里的一律是不可以的。盐甚至都要去买那无碘盐。 好嘞，携手医生，咱按照专家说的来做哈。时间关系，我们来回应一下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题，说说答案吧。题目是：抽血测甲状腺功能显示正常，表明甲状腺一定没问题的吗？陈主任， 是这样的，甲状腺功能正常绝对是不代表甲状腺功能是健康的。这个是因为我们有的很多患者，查 B 超